火车站上，站着一个小男孩，短短的头发，穿着大衣，他正在等人。他的名字叫蒂姆。火车就要来了，蒂姆等的就是这辆火车，他的爸爸坐的火车。从今年秋天开始，蒂姆和妈妈就搬到了现在的这座小城市里。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的爸爸。不过今天，他可以和爸爸在一起度过一天的时间。妈妈把蒂姆送到火车站，他跟爸爸已经分开了，妈妈不会和爸爸见面。他让蒂姆在站台上等，然后对他说：嘿，蒂姆，听到了吗？在教你来到之前，你站在这儿不要动啊。教你是蒂姆爸爸的名字，男孩的名字叫蒂姆，爸爸的名字叫教你。火车终于来了，他哎的一声，好像是在叹气，然后咣当就停在了站台旁边。蒂姆心想，他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一路上累坏了呢？车门吱的一声，吐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打开了。一个男人穿着黑色外套，戴着红围巾，穿着格子衬衫，他从车门那里飞快地跑下来，向蒂姆跑过来。 哦，爸爸！ 不过蒂姆就按照妈妈说的站在站台上一动也没动。可是爸爸跑过来，一把就把蒂姆给抱了起来。 啊，蒂姆，我总算来了，我好想见你。嘿，我说蒂姆，我们两个人干点什么呢？ 蒂姆心想，这还用问吗？蒂姆早就知道，就做爸爸和他在一起想做的事情就行了呗。两个人一起走出了火车站，一出车站，门口的街上就有一家卖热狗的小店。蒂姆刚刚停在小店的门前，爸爸就对售货员叫道： 嘿，你好，请给我两份热狗。 蒂姆抬着头对那位售货员说： 我只要番茄酱，不要芥末酱。 他们拿到了热狗，两个人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爸爸很快就吃完了，蒂姆一边吃着，一边对售货员阿姨用手指头指了指爸爸，然后告诉阿姨说： 这是我爸爸，他叫江尼。 吃完热狗，他们出发去电影院。爸爸拉着蒂姆的手来到电影院，这里正在放映动画片。爸爸看了海报，然后问蒂姆： 嘿，蒂姆，你不是很喜欢动画片吗？ 蒂姆朝着爸爸使劲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决定就看这一部。爸爸买了票，拉着蒂姆走进电影院。在放映厅的门口检票的时候，一位留着胡子穿着制服的伯伯接过了两张票，然后把两张票合在一起撕掉了，这样就检完票可以进去看电影了。蒂姆抬起头告诉那位伯伯： 这是我爸爸，我们一起看电影。 电影院里面虽然黑咕隆咚的，却非常暖和，坐在软软的椅子上简直舒服极了。爸爸脱掉了外套和围巾，穿着衬衫，在电影中间，爸爸不时地笑，因为蒂姆看到他喉咙上的喉头在颤抖，虽然没听到声音，他也知道那是爸爸在笑。电影很好看，等电影放完了，灯一亮，爸爸就咚的一下拍了蒂姆的肩膀，然后说： 嘿，走，迪姆，我们去吃披萨饼吧。 他们来到了一家叫做桑达纳的店。店员哥哥和迪姆住在同一座公寓楼里面。那位哥哥一看到迪姆就叫了起来， 哟，这不是迪姆吗？ 迪姆把胸脯挺得直直的，比平常还要直。 哦，今天我和我爸爸在一起，这是我爸爸，他叫焦尼。 他们坐在窗户边的桌子上，迪姆要了橘子汁和披萨饼，爸爸要了啤酒和披萨卷儿。披萨卷儿是一种用皮卷着馅儿吃的披萨饼。爸爸的啤酒在杯子里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泡。迪姆把披萨饼的圆边都剩在了盘子里，可爸爸却把他的披萨卷儿吃得干干净净，杯子里的啤酒也全都喝光了。爸爸擦着嘴，一边掏着钱包，一边说： 味道好极了。 迪姆站起来，用膝盖跪在椅子上，用店里所有的客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地叫了起来： 嘿，我爸爸要付钱了。 付完钱，走到外面，天已经有点黑了。爸爸看了一眼手表，到了晚上，爸爸就要回去了。不过不是马上就走，还有时间。 嘿，迪姆，我们去图书馆吧。 于是爸爸和迪姆又来到了图书馆。他们并排地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爸爸翻起了杂志，而迪姆呢，他把书放在膝盖上。爸爸长长的胳膊搂住了迪姆，把他搂在怀里，一起看书。迪姆没有看书，他闭着眼睛，心里想： 现在几点了呢？要是时间能停下来就好了，火车要是不开就好了。 可是时间还是很快过去了，迪姆慢吞吞地站起来，朝借书的地方走去，爸爸也跟了过来。借书的阿姨名字叫做库尼拉，她扎着马尾辫，戴着一副大眼镜，坐在柜台后面。她是常常到幼儿园里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大姐姐，迪姆认识她。迪姆一边用手指着爸爸，一边说： 嘿，今天我是和爸爸一起来的，他叫焦尼，不过借书的是我，不是我爸爸。 库尼拉笑了起来，抱着书走出图书馆。爸爸说： 在回家之前，我们一起喝点什么吧。 商店街的一角有一家咖啡馆，迪姆和爸爸来到了咖啡馆里。柜台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糕点，爸爸为了让迪姆看清货架里的东西，就把他给抱了起来。而且在付钱的时候，爸爸也紧紧地抱着迪姆。迪姆要了苹果汁和小蛋糕，爸爸要了咖啡和肉松面包。迪姆说： 把我放下来吧。 这时候爸爸才把手松开。爸爸喝完咖啡，时间终于到了。在往车站走的路上，迪姆一直握着爸爸的手。爸爸的手好大好大呀，能把迪姆的手整个全都包住。他嘟囔着说： 哦，爸爸的手可真大呀。 到了站台上，迪姆对爸爸说： 我要在这儿等着妈妈来接我。 爸爸看了一下车票，然后说： 没事儿，迪姆，还有两三分钟呢，来，跟我一起。 说完，爸爸伸出双手把迪姆抱了起来，把他抱上了火车。火车车厢里已经坐了好多的人，有的人正在往行李架上放箱子，有的人把衣服挂在衣架上，还有一位老爷爷正要脱他的鞋子。爸爸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然后高高地抱着迪姆，突然大声地说， 请大家听一下好吗？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爸爸的声音，他们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回头望着爸爸。脱掉了鞋子的老爷爷也愣住了，就穿着袜子站在那儿看着爸爸。爸爸用一只手抱住迪姆，伸出另外的一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好像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爸爸大声地继续说， 这孩子是我的儿子，最好的儿子，他叫迪姆。 然后爸爸抱着迪姆下了车，来到站台上，他让迪姆站直，揉了揉眼睛。 再见，迪姆，我们马上还会再见面的。在妈妈来之前，你站在站台上，在这儿待着别动。 说完，爸爸就急急忙忙地回到了火车上，火车马上就开了。爸爸站在车窗里挥手，迪姆也在站台上使劲地挥手。他一只手拿着从图书馆里和爸爸一起借来的书，另外一只手举过头顶拼命地挥着。火车开远了，爸爸的手渐渐地变小变小，然后跟火车一起消失了。蒂姆一直挥着手，而且按照爸爸说的那样一直站在站台上。一位叔叔推着小车走过他的身边，迪姆对这位叔叔说， 我在冲我爸爸挥手呢，我在送我爸爸，我的爸爸叫焦尼。 那位叔叔看着迪姆点了点头， 哦，是吗？真不错。 火车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从铁轨上还能传来轻轻的震动的声音，哐当哐当哐当哐当。铁轨很长很长，一直通往爸爸住的城市。迪姆想， 所以火车一定还会回来吧，带着我最喜欢的爸爸。我的爸爸叫焦尼。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爸爸讲成语鹬蚌相争的时候说，这个蚌啊，他把鹬的嘴夹上去以后，蚌说，我今天不松嘴，明天不松嘴，太阳就会把你晒死的。 五岁的呱呱听到这儿，马上问爸爸， 蚌说话是不用嘴的吗？它是不是有心电感应，用心灵去沟通？ 爸爸回答，不用嘴能说话吗？ 那它讲话时嘴不就松开了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哈哈，爸爸，你讲的是自相矛盾的故事，不是鹬蚌相争的故事。 爸爸在这段时间戒烟，为了戒烟方便，他买了一些戒烟糖。没什么事儿，想抽烟的时候呢， 就把戒烟糖放在嘴里，就觉得能喘上点气儿来了。有一天，妈妈抱怨说：哎呀，这个厂的大烟囱可真讨厌，整天都冒烟。哎呀，我怎么觉得都喘不过气来呢？在一旁的呱呱这个时候笑嘻嘻地对妈妈说： 不要紧的，妈妈，我给您拿爸爸的戒烟糖去。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清华附中上地小学的赵子妍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孙悟空打妖怪。 孙悟空打妖怪，唐僧骑马东那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箩，后面跟着个老妖婆。老妖婆真正坏，骗了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清。分不清上了当，多亏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谢谢大家。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孙悟空打妖怪。唐僧骑马东那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箩，后面跟着个老妖婆。老妖婆真正坏，骗了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清。分不清上了当，多亏了孙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呀冒金星，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 这两天小群姐姐打算给糖耳朵筹备一个生日会，问他想邀请谁来参加。他说他特别希望喜欢他的小朋友们都能来，但这实在是太难了。糖耳朵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把送给他的礼物能再准备十份送给不能来的小朋友们。糖耳朵的心愿我当然要帮他实现喽。我给他准备的礼物是糖耳朵专属的填色套装，里面有一本是糖耳朵形象的填色册，还有一套12个颜色的旋转蜡笔，颜色特别棒。如果给糖耳朵填上了漂亮的颜色，就好像穿上了新衣服，他应该会特别开心。里面还有贴在冰箱上的好习惯磁力贴、小贴纸，还有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小快活卡游的绘本呢。如果你也喜欢糖耳朵，也喜欢这个礼物，可以让爸爸妈妈点开微信的第二条，或者直接点击菜单的小卖部。我会在购买的小朋友里挑选出10个，给他们每个人寄出一套糖耳朵的填色册，收到就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吧。让我们一起来画画糖耳朵，记得把画好的糖耳朵拍照给我们看，让糖耳朵过个超级开心的生日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